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影城老师同大家见面，系咁诶，而家睇晒翻戏啦， 系 啊，咁诶有好多人睇啦，啊，咁就诶，但系我哋讲戏之前咧，就有样嘢要介绍嘅， 嗯， 咁呢个题目事实上亦都即系掀起另一个好重要嘅题目啦， 系， 就系香港电影文化中心啊， 啊， 咁点解咧？就诶，阿纪涛啊，你即系呢个蔡继光导演嗰本书出嚟啊， 嗯哼， 系，咁咧就诶，啲观众睇唔到啊。 睇到咪就呢個咯， 呢本係嘛？ 嗱，校長嚟㗎，呢個我嘅 校長嚟嘅。係嗱，咁就呢本書咧就叫《拍克萊的咩日子》，係啦。咁咧就係一個舞台劇劇本嚟嘅，就係蔡繼光導演咧，佢係一本最新出嘅書籍啦。 係 咁，佢都喺而家 MyRadio 呢度嚇，即係都係普羅政治學院嗰度咧就寄埋嘅。 嗯， 咁咧就我哋亦都喺度咧順便咧推介一下嚇。 係。 咁我哋講本書之前想問阿幾度嗱，你同阿蔡繼光導演咧就熟唔熟噶？ 佢我老師嚟嘅， 我、老師添， 校長嚟噶嘛？ 校長嚟啊！ 1978年嘅年尾嗰時間咧、我都係考公讀生咁樣，咁佢負責考我嘅、就話你啲好似啲對電影知識唔係好熟喎、 啊，咁熟就 唔使學啦，我哋紅褲仔嚟噶嘛，跟住咁嚟識嘅嚇，咁所以啊蔡老師咧，咁我哋即係好好深刻嘅嗰、那個係啊。大家記得個往日嘅日子 啊，係啊，咁啊，電影文化中心咧，事實上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係喺年青嘅時候咧，去接觸電影文化。嗱，我哋講下接觸電影文化，唔係接觸電影咁簡單，電影文化嘅一個重要嘅地點嚟。咁最先就喺砵蘭街啦，跟住就去咗 尖沙咀， 尖沙咀啦嚇。咁而家就應該喺土瓜灣，土瓜灣， 而家土瓜灣， 土瓜灣嗰度啦嚇。咁仍然存在嘅，亦都係相當之即係多嘅呢啲。即係後來喺電影界入邊咧，就中流砥柱嘅朋友喺度啦。 係， 咁據我所知，就好似同你同期嘅應該有陳果係咪？ 陳果後我期添， 後你一期， 早我一期嘅嗰個叫做係阿柯星培。係，阿柯星培咁啊，而家導演攝影咁都係好出名嘅嗰、那個係。咁啊，老師係好犀利嘅，有阿徐克啊，佢應該話好似教過一堂嘅啫。嚴浩都有教過，余允抗又有啦。 基本上成個新浪潮嘅導演咧，佢哋因為當其時咧就即係開始大展拳拳噶啦。咁佢哋亦都唔同老一輩嘅導演咧，佢哋即係好希望一啲新血入到個電影圈入邊，所以佢哋好樂意走去呢啲即係堂嗰度同啲同學即係去交流一下。 同埋以前嘅冇乜電影學院嘅香港。咁大學都冇乜呢啲課程嘅，當時就淨係應該係浸會啦，浸會嗰個 傳理系 嗰個咧就算係咧都培育好多新嘅嗰啲傳媒人啊、電影人咁啦。 嗰陣時有林連同， 係林連同時期係最關鍵啦，係佢創添嘅嗰個係。咁樣就咁啊！電影文化中心咧就即係用民間嘅方式咧，就解決咗好多即係問題啦，同埋推展快啦。咁我頭先都立咗嗰本書咧，即係如果睇咧，應該嗰個時期咧都係 蔡繼光佢嗰嗰時佢都有啲經歷嘅日子嚇，即係又講電視台啊，又講即係嗰時啲社會運動啊，嗰時間 帕克萊啊嘛，帕克萊就係美國嘅左翼啊嘅喺六十年代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嚟噶嘛，因為我心裏都睇過嗰套紀錄片，就專講 Berkeley 嘅，即係喺六十年代佢哋做嗰啲。即係反戰啊、平權啊啲運動， 係咁、我諗即係嗰種氣氛咧，即係都亦都係令到嗰時香港嗰個電影界年青嘅電影界咧，譬如阿徐克啊佢哋咧，咁啊，咁佢除咗即係佢有拍佢自己嘅電影啊，即係揾佢哋一個叫新嘅香港電影嘅出路之餘咧，佢都會覺得香港咧就應該有一個即係建立一個即係嗰個叫做傳承系統啊，就將香港嘅電影或者嗰種文化咧，即係建立到一個出嚟咁樣嚇。 好幾個元素，其一咧就係有粵語片啦，佢哋當其時佢哋大家睇粵語片啊嘛，佢哋都係電視台出身啦， 係即係經過啦， 經過咗喺電視台嗰種嘅訓練咧，譬如點拍長篇劇啦，點拍單元劇啦，係咁另外一樣嘢就好重要啦。歐洲電影同荷里活電影，對佢哋影咁啊變咗一個熔爐啊，即係佢哋即係每個人會喺入邊攞啲自己需要嘅一啲養分嚇、去即係成就自己嗰個電影事業。 咁啊當時嘅氣氛好好嘅，我諗你都好記得啦，係去嗰時咧，佢可以做到每個星期六都有一部一係法國片。一是英國的電影，咁樣就會員可以唔使錢入去睇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係可以問日本嘅領事館或者嗰個佢哋嗰個日本嗰個貿易振興局啊嗰度咧，或者法國領事館啊、英國領事館嗰度咧，都可以攞到一啲片，因為佢哋有啲片源咧，就放咗喺佢哋自己嗰度咧，就免費俾我哋。拿去放的、我們只需要呢我做工作生嘛、就走去呢是托片的整個九本戲這樣是這樣托回 你不是洗廁所嗎 坐巴士的洗廁所那個高級了的嘛那個應該呢就是那種這樣就搬片、放片因為自己有個放映間的那個放片那個銀幕都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我去的時候就剛剛有公司咧就送咗個銀幕俾我哋，咁我哋咧就自己將佢咧就整起出嚟。 我去過就好簡陋咯， 但係嗰真係銀幕嚟嘅喎。其實我哋冇條件買嘅，嗰陣時唔平嘅嗰個係啊，那個放映機都亦都有人係捐咗出嚟啦。咁啊，亦都浸會嗰時又亦都佢哋自製咗一個。動畫的拍攝機，後來都係俾咗我哋嘅，所以我哋開到動畫班，我都好多得就係嗰部攝影，即係嗰部攝影台啊，就令到我做咗我第一個動畫功課，咁啊後屘就入咗無線美術部啦，即係可以做動畫啦咁樣。哇！那個日子都一講翻起咧，就真係好難忘嘅。 係啊，咁當其時啊，蔡繼光導演就係其中一位導師啊，亦都即 係佢係應該 校長， 最早期校長同埋主席嚟嘅，佢係會長嚟嘅。 嗱，我就冇讀過嗰個課程嘅，但係我有個同學都讀咗，咁佢亦都即係當其睇啊，蔡繼光導演都喺度咁樣咁就佢收尾都冇計，即係呢位同學。即係我呢位舊同學都冇發展到啦嚇，咁但係佢提咗一件事嘅，我唔知道記錄叫咩啦，就好奇怪啦，因為大家最近都知道啦，靚妹仔呢個經典啊，就重新推出啦，係嘛，即係佢有復刻版。咁當其時咧，就色直都係嗰個時候就靚妹仔就喺嗰個社會上引起嗰個討論 啦，個反應 啦，有人就口珠不伐啦，係嘛，咁啊結果搞到就要公開，唔知呢啲。電視台或者電台呢啲咁嘅公開論壇啦，咁就當事人就冇去嘅，即係我記得應該係阿蕭生同埋阿麥當勞就冇去，好似係蔡繼光唔知有冇嚟頭去咗， 佢有去，嗰個我都有在場， 你在場啊？ 應該係喺藝術中心嗰邊嗰度嚟去搞嘅，嗰個係，因為佢嗰部檸檬可樂咧，都俾人咧列入喺一個叫做係啊，即係一種叫有毒嘅電影啊。系啊，咁啊，好好記得嘅嗰個咧就拗得好緊要嘅。 即係你今日翻上嚟，你咪 咪覺得成移民但係好戇居， 有咪令到我認識到其實個社會嘅複雜咯，因為嗰部因為嗰時有一紮電影，就包括埋《烈火青春》，譚家明嘅《烈火青春》， 誒呢部勁啊， 《靚妹仔》啊，同埋《檸檬可樂》等等啦，即係有好多嗰啲青春戲咧，咁啊有一啲。社會的那些人、其實都 為道之士， 為道之士咧，就過呢啲電影咧，就教壞 細路，就 是毒草嚟嘅，咁啊，即係講得係好好好嚴厲添。咁就其實講起上嚟咧，咁我知道咧，你又提翻你咧，我哋阿蔡校長咧，咁佢嗰時有去啊，因為佢都要。他都要認識一下這部戲，因為他爆出來其實他反應又不算差，他都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講到就他發覺即很嚴重即那種情況之下，他後來都忍不住，他都發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在這位老師這位先生，這個很出名，不說他的名字，因為他也過身了，咁佢就都問嗰、那個為主點嘅，咁佢都問佢，咁佢話咁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套戲唔好睇喺邊一度咧？佢話我唔使睇嘅，我都知道呢部戲有事。 即係佢冇睇過就 咁咪咁你即係冇睇啊？我嘅呢個我連入戲院都唔會入啊！佢真係自己咁講，我就講好愕然。咁點討論啊？喂，你係老師嚟喎，你嗰啲唔知係老師嚟嘅，佢係喺嗰個學界一個好出名嘅嗰個。咁都係咁講嗰時候咧，咁啊我印象中我記翻咧，我哋蔡校長咧，同埋都仲有幾個咧，即係憤而離場啊，都即刻。咁佢話：咁我哋點溝通咧？ 係 嚇，咁啊。咁啊，呢個係當時嘅好好早期啦，嗰時都係八十年代初嘅嗰個情況嚟嘅。係 啊， 咁啊，可想而知咧，其實嗰陣時咧，即係香港嗰個電影即係會有時受到好多嗰啲，就你可以話唔係好公平嘅對待，同埋展開咗論壇嘅時候咧，都發現咧，原來咧即係攻擊呢啲電影嘅嗰啲人咧，佢係一個概念性。 佢冇睇過套電影，咁就妄加結論啦。咁但係你調轉咁講嘅，就係、是、喺電影喺當其時個社會就仍然有社會嘅影響喺度嘅，即係啲人仲 care 嘅，即係陪呢套電影講咩嘢，啲人都仲 care 嘅。咁、我睇翻嗰個記錄咧，就原來1983年嘅時候，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咧就最佳導演提名咧，原來有啊蔡繼光嘅翻喺度嘅， 就係檸檬可樂噶嘛。 檸檬可樂咁，但係另外咧亦都有最佳新人周秀蘭都有提名。咁編劇咧就係、是、高志森， 咦？幾沉默咗？咁高志森咧嗰時都係電影文化中心，應該喺嗰時佢闖出嚟嘅，因為佢嗰時已經開始喺即係電視台啊嗰度有搞劇本啊，後屘咧就即係跳入咗電影界，咁都係屬於嗰個叫新浪潮電影嘅裏面喺幕後嘅嗰啲工作人員啦。 咁另外咧就即係我哋覺得好應該講下呢段歷史啦，因為我哋譬如話討，即係喺公司度討論，即係講緊呢本書嘅時候咧，就有啲同事咧比較後生少少，佢就唔係好清楚啊蔡繼光導演啊嗰個即係做嗰啲咩嘢， 究竟係什麼人物咧？咁 係啦，咁啊唔係好熟悉，唔係對蔡導演有啲咩即係不敬，只不過就話我成日即係都形容呢個問題咧，就有斷層啦，文化斷層 呢、這個那個叫依、這個普及嘅一啲資訊嚟嘅，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一個城市嘅地方咧，佢哋應該城市人咧，佢哋都會對於一個佢哋自己個區域嘅裡面嗰啲文化或者社會嘅嗰個發展咧，都有個基礎嘅認識。所以有啲人物咧，尤其是即係譬如蔡繼光都已經係，因為佢係後來又除咗電影文化中心嘅校長之外咧，咁啊演藝學院開頭嗰時候，咁佢都係教電影嘅嗰個一個好重要嘅，佢主任級添嘅，同阿劉成漢咁啊。 係，咁嗰陣時亦都係真係相當之著名嘅呢啲新浪潮嘅，即係只有佢哋先肯即係會用一個學術啲嘅態度去。灌輸啲知識俾啲同學咁。 咁佢當時咁，我講翻個氣氛，因為我最近都有響好多學校嗰度咧，即係都做老師咧。咁其實個創作氣氛 就有啲分別嘅、嗯，因為如果你喺大專嗰度咧，咁佢好多時咧，佢都會依照咗一個系統，咁嚟去定嗰個課程。咁、嗯、嗰個課程咧，就嗰種，所以我哋就話會形成學院派咧，就係有依種咁嘅方式。咁、嗯、但係咧，就電影文化中心當時咧，其實有好多位導師咧，佢哋都係學院派出身。咁、嗯、但係佢學院派出身咗之後咧，其實佢覺得有好多學院嘅不足啊、嗯，因為佢 冇實踐經驗。係， 當你喺嗰個叫工業嘅裡面嗰度咧，你會發覺咧，喺學院嗰個理論派嗰度咧，你都一定要將佢係實踐咗。咁、嗯、嗰個成績只係變成咗個最好成全咧，就係、是、成全嘅嗰種實力派嚟嘅咁啊。咁、嗯、佢所以佢哋用嘅嗰個方式咧，都係就住每一個導演。每一個老師佢自己嗰個睇法，佢個理念咧，咁嚟教出嚟。咁啊，我咁佢對我哋後生嚟講，我哋冇得判，唔識判斷噶嘛。咁、嗯、但係大個咗之後嗰時候咧，咁其實都發覺咧，就係電影文化中心咧，佢嗰個方式咧，係一個即係過練一個提煉嘅過程嚟嘅嚇。佢、嗯、歸納咗咧，佢嗰時喺外國有，譬如有好幾個，譬如徐克啊，佢哋就係美國派啦。咁、嗯、啊，方玉平嗰啲就係英國派嗰啲咧。咁佢都將佢哋嗰種咁嘅學習嗰個經驗，加埋佢哋自己嘅實踐經驗咧，咁嚟咧就係即教我哋點樣去認識電影製作咁嘅。嗯啊，咁啊，所以獲益良多嘅，同埋拉闊咗自己嘅嗰個睇嘢方法嘅。